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发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抽丝剥茧，形形色色，各路人等，众生沉沦。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茄篮秘录》，作者张云，演播艾宝良。 独孤信接着说，出了洛阳之后，我发现情况变了，小武帝兵败如山倒，十万大军有的投降，有的向洛阳逃跑，成千上万人的往回跑啊，只有我逆着人流，单枪匹马寻找孝武帝。我答应过切兰，要帮他接回哥哥。说到这儿，独孤信叹了口气，淡淡地说，实际上孝武帝早就跑了，他扔下了队伍，带着4000多禁卫向西跑了，这才导致了10万大军群龙无首，乱成一片。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如同丧家之犬，哪有什么皇帝的样子。我帮他一路击溃了敌军，等到河桥的时候，我要回洛阳接茄兰，却被他拦住了。啊，呵呵，他怎么可能让你回洛阳啊？小武帝早就想好了，往西跑去找宇文泰呀。是啊，独孤信使劲地拍了一下机案，满脸的怒气，接着说，他告诉我说不能回洛阳，说回去就是羊入虎口。我告诉他必须回去，因为茄兰还在永宁寺。他说高欢不会为难一个女子的，但不会放过我。他说茄兰要是死了，天下不过少了个公主，我若死了，便天下无主。在关键的时刻，他选择了自己活命，而且祈求我不要抛弃他，起码等把他送到安全的地带再回洛阳也行。杨玄之说，大将军如何选择的呀？我能如何选择呢？茄兰让我保护他的哥哥，然后再去接他。我若丢了孝武帝回洛阳，茄兰是肯定不会原谅我的。于是你就护着孝武帝一路向西，是的，直到安全的把他交到了宇文泰的手里。然后你就发现潼关以东已然全部落入了高欢之手，你再也回不去洛阳了，是吗？我跟着宇文泰带着孝武帝四处奔波，收拢军事，忙于苦战，日子就这么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你难道没有派人回来私底下接走茄兰吗？我做了，独孤信低低地说，我派了10几批密探，而得到的结果是，那晚高欢大军入了洛阳之前，城中就已经乱了，到处是烧杀抢掠，随后高欢大军杀入，整个洛阳城陷入了兵祸之中，城中一片火海，永宁寺也不能幸免。茄兰呢？ 那一晚之后，没有人再见过她。嗯，她是公主啊，身边是有人服侍她，怎么可能就没了呢？混乱之下，人人逃命，她的身边不过留有几个嬷嬷侍女，到处是大火，到处是乱兵，还有强盗暴民，她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结果如何？猜都能猜得到的。说到这儿，独孤信肝肠寸断，一拳将面前的木桌砸得粉碎。杨司马，我这一生最懊悔的事情，就是那一夜没有留在伽蓝的身边。若我在，伽蓝不会死，我的孩子也不会死。杨显之安慰他说：“哎，只是失去了音信嘛，说不定还活着呢。”当初我们在永宁寺分别的时候，就约定不见不散。他说：“只要他活着，他就会在这里等我的。”嗯，杨显之没有说话。独孤信仰天长叹：“哦，我一直没有放弃派人打探他的消息啊。我打探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是无人知晓，这一切就像是个谜呀。我想，如果他还活着，他肯定会恨我。”“恨你？为何？”“我把他哥哥护送到了宇文泰那里，他同样和宇文泰是相处不来的，他不满宇文泰的专权，常常在宫中张弓搭箭，舞刀弄枪的公开表示对宇文泰的恨意，结果被宇文泰毒死了，死时只有25岁。他这一生除了得到了小武帝的谥号，两手空空。他是伽蓝的哥哥，伽蓝托付我照顾好他，但是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自己作死。这也不该怪你啊。不管他在宇文泰那里还是在高欢那里，都不可能活命。自从他成为皇帝的那一天，这个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可是我没有回来，没有回来接伽蓝，我负了他。我想伽蓝死的时候一定是很愤怒很失望的。你当时身无分文，又如何能救呢？大将军呢，你太过于自责了。独孤信转过了身。世人皆称我独孤信忠义天下，其实我才是个背信弃义之人。我曾经答应伽蓝，这辈子只爱他一人，只娶他一人。可如今我在长安一妻一妾，有了子女。司马，我这些年过得很风光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手握重兵，功成名就，天下称赞。有儿女双全，妻妾成群呐。而伽蓝呢？黄土一抔，枯骨一堆，风吹雨打，孤苦伶仃。大将军的事情，我也听说过一二。那所谓的妻妾，不过是宇文泰笼络你的工具而已，既无感情和谈真爱。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皆是苦衷啊。啊，倒是我呀，你看看，光顾着自己好奇，引出了大将军说出了这伤心的往事，哈哈，真是该死啊。这件事埋在我的心中多年了，今天说出来，我倒是轻松了许多。冬天 天黑的本来就早，这一番清谈不知不觉就到了夜里。军师端上了饭菜，又温了酒，二人对饮，觥筹交错，冲淡了独孤信的伤感。二人又将话题转移到了命案之上。杨玄之揉着太阳穴，十分苦恼地说：“啊，大将军呢、啊？对此事如何看呢？”独孤信顿了顿说：“法杰的死，虽然开始的嫌疑指向了道平和道红二人，但是眼下不管是人证还是物证，都表明了此二人是清白的。我在想，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就有意无意的在内心之中有了指向了呢？”“嗯，何以呀？”“我们似乎一开始就跟着法昌所说，认定道平和道红就是凶手。”“大将军的意思是，我们被引进了沟里？”“是的，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只顺着法昌的说辞，没有跳出来清醒的看。”“嗯，那大将军以为该如何判断呢？”“自打入寺以来，西桥的事情一桩接着一桩。先是樊元宝离奇的吊死，树洞里有16具人皮，接着发觉死在密封的大佛殿中，凶手如同蒸发一般不见踪影，这一件件都太过奇异了。”说到这儿，独孤信想了想接着说：“发觉的死起码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有人在大殿里将法觉的尸体做了伪装，然后从里面反锁了房门，接着以一种奇异的方法脱身而去。我不相信这个人有穿墙之类的奇异之法，更不相信是妖魔鬼怪。尽管现场判断大佛殿没有任何可以通向外面的通道，但是我想这个人肯定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而且的的确确完成了这个看起来不能完成的凭空消失。”“嗯，我完全同意。还有一点，既然法觉的尸体被刻意做了伪装，尤其是他的坐姿和手势，那么起码凶手是有意让我们看到的，并且引着我们跟着他的设定去思考去行动，所以大将军认为法觉的坐势和手势不过是凶手有意带着我们将怀疑指向道平和道红。”“是的。”“嗯。”杨玄之思来想去，点了点头。“大将军言之有理。也就是说，现在反而是法照他们有了嫌疑。这个我不能肯定。其一，法觉是法照和法昌的同门，虽然不是没有可能他们之间有内讧，但是看起来他们似乎感情是不错的。其二，你不要忘了，还是法昌过来告诉我们法觉师父和樊元宝的关系，说法觉有可能杀了樊元宝，这说明此二人是秉公守法的，可以大义灭亲，品质不坏。其三，为了嫁祸道平和道红而杀了自己的同门，这未免有点损失惨重了。”“嗯。”杨玄之愁得眉头紧皱。“所以这个案子是越来越乱了，就像一个沼泽呀，让我们越陷越深了。”这个时候，彭越急匆匆地闯了进来，一边拍打着身上的雪花，一边朝后面挥着手：“快点快点快点，抬进来抬进来。”三五个军士将一具尸体抬了进来，放在了杨玄之的面前。“啊，是法觉的尸体。”杨玄之惊诧地说。“嗯。”“彭烈行，你这是干什么呀？” 彭越低声说，大人，刚刚我有个新的发现。发现了什么？两位大人，请看。彭越说着，将烛火拿来放在了地上，移向了法爵的头部。杨玄之和独孤信面面相觑，看什么呀？这里。彭越轻轻地将法爵的耳朵折了过来。 这…… 杨玄之和独孤信顿时直起了身子。法爵的耳后之前有个黑色的伤痕，正是那个伤痕确定了法爵乃是受重击而死，但是现在这块伤痕却由原本的浓黑变成了淡淡的青色。杨玄之疑惑地看着彭越，这伤痕怎么没了？彭越双掌合十，对外面摆了摆手，这也是佛祖开眼呐，多亏了这场大雪。杨玄之和独孤信仍然不明所以。彭越把身体向前倾过来，低声地说，是这么回事，法爵呀，死得太离奇，尤其是那凶手竟然能够从密室之中消失，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这一天来啊，我都在想着这个事情，后来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再仔细地验一验法爵的尸体，说不定还能找出一些新的线索。法爵的尸体也放在天王殿，我去的时候发现放着尸体的军士懒得很，将尸体丢在窗户下就跑了，而窗户未关，雪花飘了进来，盖住了法爵的尸体，旁边又有一堆火，雪水融化浸湿了一片，使得这个伪装啊露出了真容。哦，你是说这个伤痕是假的？正是。彭越说着兴奋地点了点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伤痕，而是做出来的。做出来的？独孤信指着伤痕，虽然这个伤痕的颜色变淡了不少，看起来它确实淤青了，这正说明做假的人是非常厉害的。大人，如果不是遇上我，恐怕没有人能够识破呀。不瞒二位大人说，什么样的尸体小的都见过，而且类似的事情小的见过一次，所以印象特别的深刻。那是很多年前了，小的去青州拜访一个老朋友，碰到了一件杀人案，当地民风彪悍，打架斗殴甚至杀人时有发生。有一王姓人家抬了具尸体进来，说是被另一家姓李的打死的。县令询问得知这两家是世仇，姓王的一直被姓李的欺负，几代结怨，而且很多人都证明李家的李二和王家的王牛的确是当街打架，李二将王牛摁在地上用木棍暴打，但打完了之后王牛并没有死，还走回了家。而王家所说，王牛回家不久就倒地死了，而且还扒开衣服，以胸口的一块浓黑色的伤疤作证。县令是个新来的人，心气很高，一心想提高自己的威望，见此命案立刻亲自查看了一番伤口，果真像是重伤所击呀。而那李二也承认打架的时候击打过王牛的心口，所以立刻判定是李二打死了王牛。眼见案子就这么结了，哪里想到县里的张典型，对，也就是我的那位老朋友，他站出来了，告诉县令李二根本就没有杀王牛，王牛是自杀，而且是以死诬陷对方。什么？独孤信和杨玄之都听呆了。只听彭越接着说，当地啊常常是会为争执自杀从而图谋诬陷对方，这种诬陷的办法是先用榉树皮捣烂了附在皮肤上伪装成伤痕，自杀后之后看上去就像是他物打伤的。 张典型还现场向县令展示了他的推论，这种用榉树皮伪装的伤痕里面是黑色的，四边有微微扩散的青红色，散成了一块疤痕，却又不水肿。人活着的时候血脉流通，与榉皮枝相互作用，就能形成这样的伤痕，不知道的人很容易被迷惑。鉴别这种假伤痕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冷水覆盖，再用火烤，在冷热的刺激之下，榉皮枝就会变淡了，很容易看出来是伪装的。经彭越这么一解释，杜孤信和杨玄之算是明白了，原来发觉是自杀的呀。杨玄之很激动，因为这样一来总算有了眉目了。不是，不是。彭越的一句话给杨玄之迎头浇了一盆冷水，这伤痕造假的人不是他，而是他死后被别人造假的。杜孤信立刻提出了疑问，你方才说青州人诬陷对方，是先用捣烂的榉树皮附在皮肤上，然后再自杀的。彭越笑着说，在青州啊，先捣烂树皮附在自己的身上再自杀，因此诬陷对方是有的，但也要将榉树皮附在死者的身上造成假伤痕来诬陷对方的。杜孤信说，这有什么区别吗？彭越指着法觉尸体耳后的伤痕说，两位大人请看，杨宪之和独孤信凑了过去。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伽蓝秘录》。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春天的鲜花》，高山作词，吴廷江作曲。

一座诡异萧条的古寺，谜案重重，一个神秘莫测的红衣女孩若隐若现，闻名天下的大将军抽丝剥茧，形形色色各路人等众生沉沦。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茄篮秘录》，作者张云，演播艾宝良。 彭越说，我方才说过，若是活人自杀前捣烂巨树皮肤在皮肤上，因为人活着血脉是流通的，所以这个假伤痕里头是深灰色，四边那就是微微扩散的青红色。你们看这个伤痕，发现了什么了吗？杨玄之说，黑色是有，但是似乎四边并没有青红色。 大人，大人真是慧眼如炬啊。 这是因为人死之后血脉凝固不通畅，举树枝不能够血脉发挥作用的缘故啊。独孤信对彭越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彭殿行啊，你这个推断真厉害呀。 大人过奖了，这不过就是雕虫小技，若不是老天帮忙，我也被骗了。 杨炫之坐直了身子说，会不会是凶手先杀死了法君，然后伪造伤痕，将尸体拖入大佛殿伪造现场啊？ 彭越说，法觉的死并不这么简单，我刚才仔仔细细地查遍了法觉的全身各处，没有任何的伤口，这说明法觉并不是因为受到了外力攻击而死，也没有任何自杀留下来的痕迹。 独孤信说，什么意思啊？你说不是自杀，也不是他杀，难道是因为疾病而死吗？ 两位大人，接下来你们可要仔细的看好了呀。独孤信和杨炫之不知道他要搞什么把戏，聚精会神地盯着彭越。 彭越卷起了袖子，扯掉了法觉尸体上的衣服，然后分开了法觉的两条腿，将法觉赤条条的下身暴露在独孤信和杨炫之的面前。 杨炫之和独孤信被彭越搞得目瞪口呆，彭越把灯靠向了法觉的裆部。两位大人，恕小的无礼了，虽然是难看了点儿，不过要想查清真相，那也只能就是脏了你们的眼了。请往这里看。 杨炫之和独孤信也顾不得许多了，掩住了口鼻凑了上去。看完之后，杨炫之缩回去长出了一口气，倒是奇怪了。独孤信自然也看清楚了，这法诀为何肾囊空空，两颗肾子都没有了呢？ 彭越哈哈一笑说，法诀如此，却并非是天生怪胎，两位大人不要急。 彭越神神秘秘地叫军士们倒了两碗醋，用水温热了，倒在了两条厚布巾之上，一条盖在了尸体的小腹上，一条盖在了法觉的阴囊上，期间又不断地换了几次。末约过了一顿饭的时间，彭越扯掉了热布巾说， 两位大人看好了。 言罢，彭越伸手在法觉尸体的小腹上使劲一按，两个睾丸缓缓地出现在阴囊之中。独孤信和杨炫之被彭越的这一番动作搞得目瞪口呆， 彭天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彭越洗了洗手说，大人，这种现象乃是典型的死于气急的症状啊。 什么？气急？ 是的，而且是天生的毛病，一旦发作，呼吸就会越来越困难，若不迅速的医治，便心肺紊乱而死。因为死得迅速，所以面如常人。唯一能够判断此种症状的，就是死者肾子缩入了体内。 杨玄之拍了拍彭越，彭天星真神人也。独孤信恍然说，哦，怎么说，原来还是自然死亡啊。 彭越打断了独孤信的话， 大将军啊，法爵是死于他杀的。独孤信愕然说，什么？死于他杀？你刚才不是说法爵是因为自身患有气疾而死吗？ 像法爵这种气疾，一般发作的可能性是极少的，只有特定的因素或东西才能够引发。自己的毛病当然自己最清楚了，能引发气疾的东西自然是不会去碰，能引发气疾的环境也不会前去。两位大人，一个患有气疾的人是有可能闯进一个地方引发气疾的，但是第二次他就不会去了。发觉死的地方是大佛殿，那是他常去的地方，所以不是引发气疾的环境，除非…… 独孤信接着说，除非有人改变了大佛殿的环境，或者对他使用的东西。 正是。彭越点着头，所以说发觉还是他杀。 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费了这么多的口舌，三个人终于弄清楚了发觉死亡的真相。独孤信十分肯定地说，如此一来便确定了，有人诱发了法爵的气疾，令其死亡，然后将其尸体伪装，故意指向道品和道红。 杨玄之点着头说， 法照和法昌是法爵的同门，对他的情况十分清楚，包括气疾的诱因。而从尸体的伪装上看，故意指向道品和道红也能解释，他们和道品道红早有过节。看来我和大将军之前的分析没有错，法照和法昌二人现在嫌疑最大。 彭越摇了摇头， 可我的想法和两位大人不一样。你说。彭殿星，请讲。 其一啊，法爵的气急诱因，想打听出来并不难。 永宁寺就那么几个和尚，这么长的时间都在一起，所以不能认定只有法照和法昌知道，其他人知道是也有可能的。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修行秘术一门的法诀死的时候呈现的却是修行禅法的家夫所，仅无录手印，因此二位大人断定这肯定是有人故意对尸体做了伪装，认为是凶手引着你们将嫌疑引向了道品和道红，是吗？杨玄之点着头。 彭越说到这儿站了起来，大声地说， 先前我检查仓促，并没有发现法爵是死于气疾的，现在查出了真相，两位大人的这个断定就无法成立了。 什么意思？ 若是常人死了，就摆成这个姿势是完全可以的，因为人死了之后有一段时间尸体是柔软的，然后才僵硬，在尸体没有变凉之前，基本上想怎么摆就怎么摆。但人死于气疾那就不一样了，尤其是法爵的这种气疾。 气机表面上看是呼吸困难致死，其实乃心肺肝紊乱，其症状除了呼吸困难之外各有各的伴生的症状，而且各不相同。彭越说着指了指法觉的尸体，大人看看这个尸体有何异常。异常，杨玄之仔细看了看，又摸了摸，好像特别的软。大人，一般的人是刚死的时候尸体软，然后逐渐僵硬，但是有一种气机却不然，这种气机名为僵极，因心肺紊乱，肝火上升，全身肌肉紧张，不仅原本正常的呼吸迅速的停止，连全身的肌肉都僵硬不动，死者死的时候如同掉入冰冻之中的动物，瞬间就被冻僵了一样。他保持着死前的姿势，至少要经过6个时辰才能消除这种肌肉的紧张，身体才能逐步的变软。当时二位大人也在大佛殿看着法觉的尸体被抬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法觉的尸体硬邦邦的，虽被抬起依然保持着原先的姿势不变，而现在却软得像棉花，这是僵极的明证啊。说完了这些，彭越沉着声音说，这说明根本就不存在二位大人说的什么凶手故意对尸体做伪装，事实应该是法照死前就是保持这个姿态的。杨玄之表示反对说，但他修习的是秘术一门，而家夫做进五路手印是属于修禅呢。大人说的极是，一个修习秘术一门的僧人死之前却在修禅，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什么？ 杨玄之和孤独信都等待着回答。这根本不是谁在伪装尸体，而是法觉死之前便是那样的坐姿，这说明他和道品道红或许有扯不清的联系。还有最关键的是，尽管道品和道红现在有案发时间不在场的人证和物证，是也不能摆脱嫌疑的。 确实，为何？ 因为有发法觉的气急是可以不用在场的呀。彭越的声音斩钉截铁，大风吹过，眼角的风铃响声清脆，大殿上三个人都沉默了。 的确有道理， 杨玄之沉吟着说， 若是知道法觉气急的诱因，事先在其房间中设置好诱发之物然后离开，法觉定然是难逃毒手，凶手也可以置身事外。 独孤信皱着眉说，但是即便如此似乎也有矛盾的地方，毕竟房间是从里面反锁的，而且法觉死后耳后的伤痕才被人伪造，那说明此人是在房间里的，然后再神秘的蒸发。彭越也承认，是，这的确是个问题啊。 杨玄之打了个哈欠，好了，累了一天了，很晚了，我们回去休息休息，明日一早再去检查一下大佛殿吧，说不定会有什么蛛丝马迹呢。 也是。独孤信和彭越两人都点头，独孤信和彭越两人离了大殿，原本想回房间休息，却见大雪越下越大，如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映照出银装素裹下的暗淡的古寺。他们出门看雪，独孤信轻轻地吹着额头说，劳累一天了，头昏脑胀，风吹雪打倒是能够清醒不少啊。 彭越笑着说，离奇之地必有离奇之事啊，不足为怪。 嗯，彭殿星何意啊？ 大将军，这永宁寺从建立的第一天起便是个是非之地啊，佛光普照也罢，魑魅魍魉也罢，刀光剑影也罢，悲欢离合也罢，多的就是离奇的故事。 嗯，独孤信深以为然。洛阳城最繁华的时候有寺一千多，若论气势和奇异的，的确没有能比得上永宁寺的。 啊，大将军，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蹊跷的传说？ 什么传说？ 啊，我也是听刘白堕说的。彭越笑着，说是这块地在永宁寺还没有建起来的时候，本就有一座古寺。胡太后为了建永宁寺，不顾寺里僧人的反对，强拆了这个古寺。结果在挖地基的时候，挖出了百具骷髅，都用铁链锁住，而且双眉上钉上了金刚降魔钉。为此事，胡太后命人审问那些僧人，结果呢，一个个全都瞬间就化成了一张人皮骷髅，里头爬出了无数的蜘蛛。 哦，有这等的怪事吗？我倒是没听说。 听刘白多说，这个事情在洛阳很多人都知道，似乎不像有假。 独孤信说，洛阳年代久远了，随便一处恐怕都有古怪的传说呀。 乱世无安，鬼怪横行，天下大乱，生灵涂炭，人不为人，野鬼歌唱啊！真不知何年何月，百姓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们这样的人也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呐、啊！ 众人自有众生的因果，你我是无能为力的。 是，大将军所言极是。 两个人说着闲话，踏雪缓步而行，走到了鼓楼之下，耳边呱的一声响，只见成群的乌鸦盘旋在头顶，随即又迅速地飞向了天空，落在了鼓楼的屋顶上。一双双赤红色的眸子默默地盯着这两个人。彭越说，这寺里的乌鸦倒是和别处的乌鸦不一样。 他的话音刚落，独孤信突然就拽住了他。彭越说，怎么了啊？ 独孤信示意他停下，然后小声说，我方才似乎看到了一个人。 谁呀？ 只是余光扫到，飘到鼓楼的东边。 独孤信指了指鼓楼东边的那个角落。啊，这么晚了谁跑到这儿啊？ 二人弯着腰，蹑手蹑脚往前凑，距离鼓楼东墙约莫有几十步远，听到了一阵滴滴的悠悠的声音传来了。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天地分上下，日月民间苦。 听了这个声音，彭越和独孤信不由得相互看了看，睁大了眼睛。上一次也是在鼓楼跟前听到这个声音的，追赶而去，消失不见了。后来发现是女尼慧宁的女儿慧琳。 独孤信说，这半夜三更的，慧琳怎么又跑到这个地方玩了呢？ 彭越站起了身，大步地走了过去。 这孩子倒是可怜呐。 听到了彭越的脚步声，那个声音戛然而止了。一道红影迅疾如电，穿过鼓楼东墙，径直地朝南而去了。 慧琳，别跑！ 彭越迈步就追，独孤信跟在后面。两个人摇头苦笑着，那个红影跑得极快，就像飞一般，转眼就消失在黑暗之中了。鼓楼往南是罗汉堂， 彭越和都孤信一溜小跑来到了罗汉堂的门口，却是没有追上。彭越气喘吁吁地说，哎呀，这小家伙跑得也太快了。 都孤信摇了摇头，我自小就在塞北长大，若是论脚步的功夫，恐怕没有几个人比得上我，今日遇到这个小家伙倒是服了。 慧琳，慧琳。 两个人生怕孩子有意外，喊着找着而不见了那个红影。独孤信转过了罗汉堂，只见那一抹红影早向东边跑去了。 那边， 独孤信招呼来彭越，撒丫子死追。远远地浮现出一片连绵的建筑，那红影子钻了进去，树之间就不见了。 浮屠打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从日本一盏盏灯进他的山门，容我再等，你是转身，等就像春等弹一曲古筝，月纷纷。 长篇小说《伽蓝秘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艾考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夜阑湿地雨声盼永恒，八七点六，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人》，洪小江、乌大维作词，董红作曲，王丽演唱。 好人是那冬天的阳光，好人是那夏天的阴凉，好人是那雨中的花散，是的如江，人有危险好人当，人有艰苦好人帮，好人一寸柔肠重情义，好人满腔热情重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春天的鲜花》，高山作词，胡廷江作曲。